Hello， Hello，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咁啊，我哋上一集就讲咗我啦，杰拉德啊，咁啊同阿老温，再加上郑汤尼咧，就大概讲咗台湾整体嘅楼市。咁台湾整体楼市咁啊，阿罗姨咧其实都有心得嘅。咁啊，今日罗姨啊要出下场啦， 唉，好耐冇见各位。 系啦。咁就除咗讲下整体台湾楼市之外咧，咁又要分享下台北嘅一啲心得啦。咁就先講講啦，我哋上一集咧就淨係同阿老温幾個就講咗整體台灣嘅樓市啦，咁啊整體嚟講係點樣發展？想了解翻咧，我哋睇翻之前嗰集啦嚇。咁到羅伊啦，咁你又點樣睇？而家譬如你知好多香港人啦嚟到，好 系 想 啊， 買 讲起 樓 楼 噶 就好 嘛， 兴奋，大家系啊， 好驚噶嘛， 即 成 眼 日 即刻 驚 打一 噶 打， 嘛。 哇，又讲楼，几开 係 心 啦，咁 啊， 啊羅 冇 伊 错。 點睇咧？而家台灣整體先。 台湾其实呢，我谂大家对于房地产喺香港人嘅眼中，大家都好有心得，因为你知香港楼 bang bang 声起，唔想关心楼嘅都变咗关心楼，系咪先？自己层楼 bang bang 声起，一个 double，随时都系咁样。咁所以大家对楼呢样嘢好鬼敏感嘅。咁当然香港同台湾一定有唔同啦。咁我再重复下啦。我谂上一集大家有睇，应该都知道。 啊，未必重複嘅，我哋講諗法未必同你嘅諗法一樣噶 唔系嘅，大家 嘛。 英雄所见略同啊，系咪？大家都系英雄啊，系咪？ 阿羅伊冇睇過我哋嗰集嘅，其實。 咁 啊，其实主要呢，我想同大家分享翻呢，就系呢，因为台湾呢个环境比较特殊啲嘅，咁你知香港啦，咁除咗香港自己人会买楼之外，咁香港个国际性都市系咪先结大？咁啊，除咗香港人之外，咁仲有其他国家嚟嘅人啦，咁一多埋中国大陆人一齐嚟买楼，咁变咗成个楼市其实系好比较多元化一啲嘅，咁好多人嚟参加呢个楼市，咁台湾就比较特殊啲，因为政府对于迎接外来人买楼方面呢，就唔系咁有政策去支持嘅，即系唔鼓励热钱嚟买楼嘅。咁所以台湾几乎嘅楼市呢，都系内需为多，咁啊几乎都系啲有钱人啦，或者系中产阶级啦，咁佢哋自己自置物业，咁就嚟撑住个楼市嘅，咁就变咗就唔会话都系有少许炒楼嘅情况出现，但系冇香港咁热啦，系啦，咁大概都系咁啦，我谂即系个形态都唔同咯，所以喺台湾投资同香港系有啲差别嘅。 同我哋上次有提过啦，如果你谂住买楼收租咧，其实个回报咧都好差下嘅。 咁系你都知啦，咁因为租屋就肯定系跟翻你个消费物价嚟走噶啦，即系我人工都冇咁高，你开高过我人工嘅，咁点租啊？咁所以一定系咁，所以变咗有个落差。其实呢个应验咗喺头先我讲嘅就系呢，台湾系一个靠内需嚟买楼嘅一个情况，就系我有钱人，我俾晒啲钱买楼，咁我咪唔使我冇乜所谓嘅，咁层楼我已经买好咗啦，自己就摆喺度，咁佢贴住物价收租，佢唔争再要个好嘅投资报酬率，冇所谓嘅，咁好多都系咁样，尤其是喺所谓嘅大城市啊，即系譬如台北啊，或者台中嘅部分啦，咁啊高雄啊，都有呢咁嘅情况出现咯，系啦。 即係其實唔似香港好多業主咧，就邊供邊放租嘅。 难噶呢个真系困难噶，讲真，大家投资报酬率低于香港，我谂一半，低一半啊！所以你咁嘅情况之下，其实你嗰个租金咧系跟唔上你嗰个贷款要俾嘅钱，系啦，咁啊比较难啲嘅呢一方面。 即係我記得我有位學長咧，佢好似話喺新店啊，即係嗰位學長你都識嘅。 系， 新店啊，租即係台北，即係都係屬於大台北地區啦。 系啊。 咁就供樓好似話4萬蚊一個月台幣 系啊，算 月 OK 供， 噶啦，系啦， 但係佢係租緊俾人嘅， 系啦， 就16000一個月租金。 系我蚀咗成24000蚊，佢都咁样做啊。 咁 如果以純粹投資角度講蝕啦，咁就係其實即係話你揞，即係租俾人之後，仲要揞多20000幾蚊去供樓。 系啦，咁其实咧，如果到呢个点咧，我谂转数快嘅人都谂到，咁我可以揾翻啲地方。有投资报酬率 match 到翻嗰个我嘅贷款嗰啲咪可以投资嘅，咁一定有嘅 系咯， 系 有冇 啦， 咧？台 一 北 定有 有边 嘅。 咧？咁啊，睇下罗姨有咩好心水分析下咯。 哇！突然间一下跳到咁入肉嘅，我有压力喎，系咪先？今日都系讲台北啫，唔使咁快嘅。台北应该就难啲啦，呢样真系有啲困难度，系啦。因为你台北市个楼价系高啦，毕竟大城市楼价系高嘅情况下，个租金投资报酬又唔系咁高嘅时候咧，真系好难掹啊！杰大， 不过台北虽然话租金应该系台湾最高啦，系嘛？ 可能应该系啦， 台 系啦， 北 系啦，系 唔 啦， 系台湾嚟讲，台北嘅租金系最高。 即系以我自己嘅了解啦，即系其实台北中南啦，台湾北中南嚟讲，佢嘅租金其实个差距咧。 系唔系咁大嘅，了不起真系 10% 以内嘅啫，系啦。咁所以其实只不过系台北市系咁多地区嚟讲，租金系稍微就系多 10% 就系咁嘅啫，都系 10%， 即系可能多几千蚊、一两千蚊之类嘅，冇可能话多几万蚊嘅，冇差咁大咯，系啦。 所以台北啲楼价咁高，那个投资报酬就更差啦。 系啦。咁啊，系咪即系代表台北有钱人多咧？天龙国人有钱人多啲咧？ 啊，又讲多样嘢啊！天龙国啊，好多人其实我见我啲香港朋友都问咩叫天龙国啊？ 杰大解释啊，呢、這个食正杰大你嗰饭啊？ 点解我解释？你系天龙国人、啊，应该你解释啊！ 我唔讲咁复杂，其实简单讲咧，只不过一个系自我感觉良好嘅一个地方啦，喺一个地方生活，咁大家觉得自己好优越，咁啊叫天龙国咯。简单啲解释啦， 笑咁啦， 系啦，冇错， 真认真嘅， 系啦， 系啦。咁啊，台北市究竟你又觉得而家系咪时候买楼咧？应该咁问先啦。 咦，我唔系好特别鼓吹人哋买唔买楼噶，其实买唔买楼系睇你自己需要啦。咁我又唔系刻意鼓吹大家要嚟买楼嘅，因为。将心比心咁计，唔讲我冇收建商钱噶，系咪先？我唔系嚟吹曲卖楼噶嘛。咁啊， 虽然好多建商揾我哋帮手宣传，但系我哋几年嚟都其实食过好多餐饭噶啦，啲建商都蚀埋啲饭钱俾我哋，氹劲我哋都唔睬佢嘛。 系啊，咁啊。咁啊，因为可能佢哋都想了解翻香港人对于买楼或者买楼花嗰个心态系点样啦，即系希望我哋了解下，咁我都会分享下嘅。其实我系希望咧，即系将个实际情况话翻俾大家听，咁等大家如果真系未来嚟台湾嘅时候，咁点去看待我哋嘅楼市系啦。 咁解咧？台嗱，即系今日阿罗伊嚟，梗系主要讲翻台北啦。 系 咁，头先所讲啊。即系台北或者新北啦，可以如果有时间讲埋新北啦。咁台北市其实而即系头先都话我哋唔鼓励买楼咧、但系其实我哋上一集都有大概提过嘅。 系 如果一嚟到你唔熟，买一层楼咧，你再转手嘅咧，就其实都几头痛嘅，唔系咁容易咁快手啊。 系啦，咁应该咁讲啦。咁台北市可能会好少少嘅，应该咁讲。台北市咧，毕竟系叫蛋黄区啦，即系最重要嘅地区啦，毕竟系算系首都嘛。咁啊，再加上呢一区系人口多啦，兼且外来人口多，亦都系商业嘅机会比较多，咁变咗有嗰个房市嘅需要啦，系啦。咁啊，台北市最出名嘅地区一定系蛋区啦，建大。我谂台湾一定识噶啦，咁唔系台湾人，我谂都有听过。你全台湾卖楼最贵地方就是大湾区啦。 有啲咩路啊，或者咩出名啲噶？ 最出名嘅帝宝啦，大家睇新闻噶嘛，系咪先？小 S 佢哋住喺边啊？住帝宝啊嘛，仁爱路咯，最贵地方系啦。咁我记得除咗帝宝之外咧，都有几个社区都系贵嘅，但系都系喺仁爱路上面。咁嗰条路就即系算系黄金之中嘅黄金地段啦，吓、啊。咁啊，大湾区就系全台湾最贵嘅地区咯，所以系一个指标嚟噶。如果佢哋话如果大湾区房价谂得好犀利咧，咁啊台湾经济谂得好犀利噶啦。咁所以呢一区咧就大家话保值啦，即系比较话可以维持到你嗰层楼佢嘅价值咯，系啦。咁啊，由大湾区延伸出去隔篱嘅区都系非常之热门啦，因为蛋黄区旁边都系算蛋黄区啫。蛋黄区嘅蛋黄中，我点讲好咧？杰大，即系蛋黄区嘅边边咧，都仲系好值钱嘅。例如，譬如我哋讲紧嘅中正区啦、顺义区啦，系啦，或者系松山区啦，咁或者中山区啦，即系都系围绕住大安区发展嘅区咧，都系有佢哋嘅价值喺度嘅，都系台北市次要价钱贵热门嘅地方啦。 喂，咁啦，嗱，你仁爱路啊嘛，头先讲呢个大安区， 跨区个仁爱路 有几贵啊？啲屋几钱到啊？ 咁啦，我哋如果换啊，应该咁讲，咁上一集边个咁讲到大概香港一尺同埋平数嘅差别系嘛？ 有介绍过。 你哋系一尺， 其实正确嚟讲，阿郑通嚟讲过，好详细嘅，一平等于 三十 几 嘛，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咁我哋简单啲用36嚟计，就简单啲，咁啊易计啲啦，即系一平等于36平方尺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讲啦，咁嗱喺台湾咧，如果喺新楼啦，即系唔低于五年之内起好嘅楼咧，喺台北市嘅话，尤其是喺头先讲嘅仁爱路啲蛋黄区咧，一平。我同台湾用平数讲先啦，再转翻到港币，一平嘅楼大概要至少都要120万台币上下起跳噶，咁大概30万港币一平嚟起跳啦，咁换算翻如果系尺数，应该就系一尺 都要挨近1万蚊噶，即系至少啊，系啦，咁啊最弹簧地区啦，咁啊最贵嘅价钱大概就喺呢咁上下咯， 不过讲紧最贵啊。 系啦，最贵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系最贵嘅平均值啦，咁有啲真系去到天价噶，因为听过啲楼系即系譬如帝宝啦，帝宝一平都系卖到200几万台币，即系都要成50万一平噶，系啦，咁即系等于10万几蚊喎，万几蚊港纸一平啊，要啊，即系再高啲啊，即系按平均最贵嘅地方，大概就1万蚊上下一平左右啦，系一尺左右啦， 一尺 系啦，一尺系啦，一尺左右啦，系啦， 一平就交远啦， 哦，装远啦，装远啦，好平系啦，即系大概都系香港而家楼都系10几蚊尺噶啦，系咪啊？即系咁上下 价 钱， 好啲要到20000添，好普通嘅楼。 哦，咁台湾都仲未去到嗰个 level 嘅，即系台北市都未去到嗰个 level 嘅，系啦。即系情况就咁样咯，咁台北市都有啲偏远地区咧，个楼价会平啲嘅，即系你台北市都唔细嘅，即系都系比香港细啲，但系就都系唔系细好多。咁啊，再头先讲嗰啲区域以外，再远啲，譬如话去到士林啊、北投啊，或者南边啲，去到譬如万华啊、文山区啊呢啲远少少区域咧，或者南港区啦，咁呢啲区域个个楼价咧就相对系会再回落少少嘅，算系再次级一啲嘅弹簧区啦。 咁其實喺台北咧，啲樓大概，嗱我哋有提過啦，上一集我哋講台中，即係我住台中嘅，即係我係租緊屋嘅，咁雖然我有都買過下套房，咁啊我租屋嗰度住緊1500尺到啦，咁啊喺香港人嚟講覺得哇哇聲噶嘛， 系啊，好大噶啦， 但台中嚟計咧，台中人嚟講呢啲差唔多係冇乜 基 錢 本嘢喎，系 嘅，冇 咪 乜 咧？ 錢人啲住 基本盘喎， 咧，因為啲有錢嗰啲咧，起碼3000尺以上嘅，即係台灣叫100平啊， 系。 3600尺以上。 喂，台北有难度喎，你要住到 咁 三 台 千 北一 尺。 般啊幾大到咧？ 嗱，因为台北咧，其实佢嗰个地段关系同埋个地理位置关系咧，所以佢喺个楼价个地价系好比较贵啲嘅，相对其他地区。咁佢头先嗰啲优势讲过啦，咁就唔再提啦。咁就因为个地价贵咗，所以楼价都贵啦，系啦。咁啊，楼价贵，自然大家就未必同一嚿钱喺台中同台北使，可能买唔到咁大平数啦。咁其实台北市咧，基本家庭嘅住宿嘅大细，可能如果以讲以尺嚟计啦，即系大概细嘅可能300尺起跳啦。到去600-700尺呢个 range 咧，就系基本家庭住噶啦。咁啊，其实超过700尺以上咧，就算喺台北市系几比较贵啲嘅楼噶啦。 即系比较舒适啲嘅啦，都 系啦系啦。所以你话你头先住到1500尺喎，喺台北市咁啊，算都要几贵下噶租。即系如果真系租嚟讲，我谂可能都要挨近万几，接近2万蚊港币噶啦，要 接近2万港币，即系 系 成 啦。 8000，100万台币噶 差唔 咯。 多系啦，系啦，即系如果讲到你住到1500尺咁大嘅话，至少都咁嘅价钱啦。 咁啊，价钱都争好远下，因为 系啊， 8000喺台中可以租到我哋成日所讲嘅台中最贵嘅7期。 哦，咁又补充翻啦。咁因为如果讲即系租到成700万台币，即系差唔多挨近2万蚊港币嚟租嗰种咧，咁啊新楼啦，新楼嘅大平数啲嘅咁嘅价钱。如果系你话，因为台湾好兴住唐楼嘅，旧时唐楼好多嘛，咁唐楼嘅可能就呢个价钱嘅一半或者系可能1/3咯，就会回落平啲。因为唐楼毕竟佢个租金都系平啲。如果啲唐楼咧，佢冇乜装修，系直饼空屋嚟，有机会可能直情会平到可能系7000-8000港纸都租到，或者5000-6000都租到嘅，有机会系啦。咁所以睇新楼旧楼嘅情况差别啦，同埋佢入边嘅配套咯。 咁啊，台北市就即系大概楼价就范围就咁啦。 系啦， 不过据我所知，譬如文山区啦， 嗯， 即系所谓政治大学嗰头咧， 系 我有，因为我都有朋友喺嗰度住嘅。 系 咁，个其实咧有个好大问题，好潮湿嘅。 系。 咁啊，你觉得台北市有咩即系咩地区会有咩注意嘅嘢咧？如果大家想即系对当地嘅楼，即系楼有兴趣，应该要注意啲咩咧？ 哦，咁如果睇翻北市嘅楼，我谂注意嘅嘢都好多下噶，因为毕竟呢个地区发展已经有一段日子，咁好多以前嘅问题留落嚟，譬如话你睇碌个防御结构合唔合规格啊，即系有时你知啦，经过几次地震，咁啲楼有裂痕啊，剩咁你哋有冇 check 清楚啊？吓，咁啊，潮湿都系一个问题啦。台北市系一个盆地，成日落雨，所以潮湿其实系好大问题。咁某啲区域近山咧，都系比较容易潮湿嘅。咁譬如话你住喺北近阳明山嗰边，譬如住喺北投，住喺天母， 嗰啲区域嘅咪易潮湿好常见噶，譬如文山区同杰大讲啦，都系易潮湿嘅地方咯。咁 因为我朋友嗰度住咧，啲墙咧出水嘅，好夸张嘅。 哦，咁我哋可以克服嘅，呢啲都系可以做嘅，唔咁紧张。咁你摆抽湿机啊，成咯，咁都可以解决嘅。咁除咗呢啲，仲有咩咧？因为台湾你知台湾有地震噶嘛？地震嘅意思即系代表咩咧？佢有火山。咁当然啦，系死火山唔系活火山。咁有火山嘅问题就带出有咩会有硫磺啊？咁硫磺呢样嘢咧就会影响好多嘢嘅，除咗影响你屋企啲家庭电器之外咧，如果你个近硫磺嘅住宅咧，都会影响个楼宇嘅寿命，所以呢个都系要考虑之一。系啦，头先讲翻啦，譬如近阳明山嘅楼啦，或者系近你可能嗰附近有温泉嘅楼咧，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系会唔会买咗之后佢可能唔襟玩。啊，会唔会好快会嗰啲钢管啊，有生锈啊，或者系啲楼有易会潮发霉啊，落剥落啊，剩啊 K crack 问题会比较多啲咯。 嗰头仲好兴好多，最近有啲新嘅豪宅，即系香港好流行嗰啲咩200尺就叫豪宅噶。 系 咁，但系如果你头先讲嗰头咧，我发现有啲最近即系唔系最近咧，其实 系 即系都耐唔耐都见到一啲广告啊， 系 温泉豪宅、啊，屋入边有温泉、啊，系咪其实唔系咁好嘅咧？ 咁其实要睇返佢系咪真系有入到嚟温泉水啦，因为佢温泉水系真系接入嚟嘅热水再加工变温泉啦，定系真系引到温泉入嚟。咁应该咁讲啦，如果真系引到温泉入嚟呢，嗰啲楼呢相对其实都系寿命会差啲啲，因为你一路有硫磺定性咁会影响。但系睇返啦，因为台湾温泉呢有几个分等嘅，佢唔一定系硫磺嘅，咁有啲系碳酸泉，咁可能影响会细啲啲啦。係啦，咁所以睇个情况啦，呢个就因 case 而各而异啦，就唔可能一概而论啦。咁但系呢个都系大家有注意嘅问题啦。杰达讲得好好，因为香港冇呢啲嘢发生噶嘛，系咪先？ 系咯，起码唔会头先所讲，唔会谂地震啦， 系啦， 唔会谂硫磺啦， 系啦，冇错啦。 咁其实仲有咧，就系系咪应该要揾翻捷运附近咧，或者系咪喺台北揸车系咪比较麻烦咧，定点样咧？ 咁啊，台北市咧，其实咧佢个交通发展咧已经比。即系越嚟越好啊！而家系个道路网同埋嗰个捷运网咧，已经覆盖几乎有七八成个台北市噶啦。咁所以咧揾翻有捷运隔篱嘅楼，梗系最好啦。咁但系嗰啲楼贵啊嘛，系啦。咁啊，不过呢度顺带嚟讲到就可以讲翻啦。其实台北市嘅楼价咧，会跟某啲有啲因素咧，会影响到。咁杰大头先讲到捷运系其中一个样嘢啦。咁我再讲埋其他啦，即系譬如话嗰个社区入边嗰个住屋嗰个情况，即系会话呢一区全部单纯住宅嘅，比较单纯啲，冇话其他商业嘅大楼喺入边咧，咁嗰区嘅住宅又会嗰个环境好啲，又会价钱贵啲啦。咁或者系嗰区咧附近嘅生活机能好啲，机能好啲，譬如话你嗰边有大卖场，有即系譬如有啲台湾好兴就大润发啊，或者啲 大卖场，香港嚟讲叫大型超市啊， 系啊，大型超市啦，系啦，冇错啦，即系我哋去外国叫 Walmart， 即系类似呢啲咁嘅大型嘅商场，呢啲又会加分啦，会方便啲啦，系啦。咁啊，如果个邻近嘅社区有学校，有其他嘅医院设施配套好啲嘅，会好啲啦。咁啊，有其他有啲点咧，其实几特别嘅，咁啊又会加下分嘅。咁呢个都系我去睇楼点去买楼行定一啲嘢嘅。咁啊，最有趣一点咧，我同大家分享就系 seven 啦。见大家咁笑笑啊！台湾好特别，因为我如果你嚟过台湾嘅朋友，应该知道台湾嘅 seven 咧系功能非常之强大嘅，杰大。不如你举个例子 ，seven 可以做啲乜嘢咧？ 除了药之外咧，几乎你谂到嘅嘢都可以做到嘅。 系啊， 啡粉，因为啡粉即系台湾法例唔可以卖药啊。 系， 呢个法例问题，即系药房先卖药噶嘛。 系， 连诊所都冇药噶。 系， 呢样嘢阿罗伊奥应该 系咁，唔系乜药都有嘅，即系佢有啲基本嘅成药，即系譬如你买下 Panadol 啊，买啲止痛药啊，或者系买啲咳嗽药啊，咁佢哋都系有嘅，系啦。 咁就另外就你諗到嘅嘢都有啦，即基本上买嘢呀食嘢呀。 你諗唔到嘅可能都有。 係啦，係提款机仲一定有添。提款机一定有，呢个好紧要啦。 係啦係啦。 印嘢呀。成日好多人话叫我你屋企有printer，我帮手印张嘢，话唔使呀，攞啲啡粉印仲好啦，使用printer。 係啦。 即係好鬼多都好方便。 冇错，头先点解会突然间讲到七仔咁强大系咩咧？我唔系帮七仔卖广告，而系咧你喺呢个地方咧可以解决到你嘅衣食住行各方面嘅需求。喂，你嗰件衫都买几大？喂，机能衣啊，发热衫啊嘛，吓内衣裤，噏得出嘅佢都去买，买唔到佢订添。呢个最神奇就系佢有通路订，喺佢度攞货，即系等于佢系可以 有佢，你嘅生活就万事通啦。咁其实点解讲到呢样嘢咁重要、咁伟大，会有对楼市嘅帮助咧？就系、是、咧，如果你屋企楼下或者100公尺内有一间七仔咧，你其实已经系解决咗你生活上大部分嘅疑难噶啦。咁所以咧，呢样嘢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就系、是、你如果有呢样嘢，你嘅楼系会有佢嘅价值喺度嘅，因为你有七仔，佢可以解决你生活所需。台湾人买楼咧系好重视嗰、那个机能性够唔够嘅。所谓机能性就系咧，你平时生活所需要嘅嘢，要做嘅嘢，你有冇办法可以喺你就近嘅地方解决？越近越能够解决咧，你个楼嘅价值越高。咁啊，而家能够做呢样最好咧就系七仔咯。咁其实其他都可以嘅，即系话你话类似除七仔以外 ，OK 啊 ，Family Mart 啊呢啲便利店啦，系简单讲呢、這个就系最重要噶。咁香港唔系噶嘛，香港你话屈臣氏、万宁又好，就七仔都好啊，好似都未必做到咁多嘢咯， 少好多，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台湾呢样嘢系一个好重要点，所以我系好重要。我喺睇个楼有冇价值之前咧，除咗睇头先之前讲过啲，包括话地段啦，睇下有冇咩楼王啊、地震影响个楼啊、剩啊、附近嘅环境、生活机能啊咁样，我仲要睇埋有冇七仔。如果佢方圆100公里，100米以内都冇七仔嘅咧，咁我可能未必咁考虑呢栋楼，因为咧太唔方便，有七仔实在太需要。大家可能揾楼都系咁噶，呢个系 search 楼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啊。咁我谂香港人唔会咁谂，系咪啊？你唔会睇有冇七仔嚟买楼噶嘛？但台湾会噶，好特别噶。 咁我住嘅，即使唔系买，我租屋嘅，我都一定拣翻七仔楼上嘅。我而家都系嘅，我屋企楼下就有七仔嘅。 系啦， 咁同埋仲有一个功能嘅，我唔记得上一集有冇同大家讲过。半夜三更翻屋企咧，你都好光嘅。 系 有阵时，因为台湾啲街灯冇香港咁多噶嘛。 系，冇错啦，冇错。 弯弯嘅条路。系啦，哇！但喺七仔嗰度，哇，好光，远远见到自己屋企门口好光嘅，所以特别爽啲嘅。你住喺七仔楼上。 系啦，即系会俾到你一种安全感。呢个安全感系同香港嘅七仔系唔同咯，完全唔同。咁所以你只要觉得有七仔咧，你嘅生活就会完成到你生活所入面所需要嘅嘢啦。系啦， 咁仲有就系、是、譬如台中咧，我哋迟啲搵一集会讲下台中啦。咁譬如台中买楼就一定有车位嘅， 系 即系基本上都会有嘅。而家新推出嗰啲楼咧，直头双车位添， 系 即系买一层楼啊，包两个车位嘅， 系。 咁啊，台北咧，因为地方始终少啲啦，会唔会有所影响咧？其实 嗱，其实咁嘅台北市咧，佢就因为喺早期规划嘅时候咧，可能我觉得都市规划唔系做得咁好，咁就唔系话每个区域咧都系有足够嘅停车位嘅。咁佢后屘咧喺即系我哋喺个房屋法有修改之后咧，就系、是、有规定咧，譬如起新楼嘅时候咧，会预留某一啲嘅车位咧，系可以出售俾唔系呢个社区嘅人嘅。即系假设我喺 A 社区。住买咗 A 社区嘅楼，咁即系买楼翻咁买啦，买完之后可能佢会剩翻100个，你可能有10%，咁啊10个车位咧系俾出边唔系呢个社区人去买，咁而咧啲人可以利用呢啲车位嚟停止嘅车咯，咁佢有咁嘅配套嘅，咁啊所以喺台北市其实车位不足嘅问题咧，佢哋有谂办法解决嘅，咁另外就系、是、譬如喺河堤啊 Kickcrack 地方，河堤啦，我谂先河堤学校。运动场下面，即是运动场的地底，咁就起停车场咯，或者是某一啲嘅政府公家嘅建筑物，佢会多起一啲位置系俾人哋停车，咁就去弥补咗自己个屋村或者社区唔够嘅问题咯，系啦，咁佢哋都有配套到嘅。咁苏花其实喺台北市咧，因为咧好多时都可能一个家庭唔止一架车，所以其实我谂按 average 咧就系平均一个家庭应该要会有一个车位，但系两个车位咧就比较奢侈啦，应该就唔好台中咁买楼就包两车位。不过相对啦，因为台中买嘅单位大，咁其实应该有呢个需求合理噶啦。咁台中市你嘅单位细啲，咁一个家庭一个车位，其实系相对系 OK 嘅。 喂，讲起车位咧，你知香港啲车位咧有间屋咁贵噶嘛？ 台 北啲车位咧又贵唔贵嘅咧？ 啊，台北车位其实都唔平嘅，其实平均价钱咧，即系喺台北市大旺区啦，即系大旺区嚟讲，我谂都要挨近40万到50万港币之间嘅一个车位， 都 唔平哦， 系啊，唔平噶，唔平噶，其实都系冇香港咁贵啦。香港好似车会都可以炒到几百万港纸一个，定200万港纸都买得到系嘛？系啦， 香港你哋熟啲啦，我都唔熟 嘅。系啦，系啦，咁但系台湾喺台北市嘅车位算系贵嘅，即系起码都要40万到50万个车位嘅。咁但系呢个要睇翻啦。咁台湾车位咧就有分嘅，即系有啲系平面坡道，平坡道即系话你嘅车咧系顺住个条斜路落去，或者系条路入去就可以停到呢个位啦。咁就叫平面位。咁啊呢啲系最贵啦，因为佢唔使坐电梯啊成啊嘛，咁有啲要入去搭下 lift， 咁啊去另一层，嗰啲咧就会平啲。咁有啲最平咧就系咧，你入到去除咗搭 lift 之外咧，佢就几个升降台俾你架车摆一个空间，可能除咗摆可以摆四五架车嘅，咁但系其实你睇落去个位咧系得两个车嘅位嘅啫，即系佢叠叠落咁样叠啦，即系用咁嘅形式，个机械车位嘅形式咧，咁会再平啲咯。 下次我都介绍下先，因为我都停紧机械车位嘅。 系啦， 下次揾集又介绍下呢啲。 香港应该都有呢啲嘢玩嘅嘛，机械车位少啲系嘛？ 见过，但系就少。 死啦，脱晒节啦，唔好意思啊，各位。 我谂你哋应该熟悉过我哋啦。 咁台湾都兴机械车位嘅，系啦。 咁其实相对嚟讲，台北即系有车当然爽啦。咁其实但系冇车亦都唔系咁紧要啫，台北嘅交通咁方便嘅话， 系啊，其实系台北市生活咧，你冇车都系好方便嘅，因为你有捷运，有巴士。 嘅罗姨都成日都唔揸车嘅，虽然佢有车， 系有车好少揸，唔系啊，咁环保啊嘛，咁可以节能省减碳啊嘛，你又有捷运可以坐咯，系咪先？咁少开车系好事嚟嘅，系啦，咁除非系出远门或者去长途唔方便先会揸下车咁解啫，系啦。 即系我自己住台中都系啊，即系搭下巴士仲好，除非一家人。人去远玩啊，咁啊要揸车啦，冇办法啦。 系啦，同埋你毕竟台北市啲路咧又细条啲啦，咁啊车又多啲啦，咁你成日揸出去，如果啲雨啱落雨或者系放工收工时间咧，即系咪会塞车咯？咁我唔中意俾人塞住，香港塞惯咗啦，咁嚟到台湾又要塞啊，咁唔想，所以有时候避开就少揸车咯。系啦，咁台湾你话搭私家搭巴士或者系自己。或者搭捷运都好啦，其实都真系几方便嘅。即系以前我记得成日笑话台湾等巴士等15分钟、半个钟一班车，而家就冇咁夸张啦。即系而家都好多都系10分钟内一定有班车嘅。咁啊，捷运喺台北市都可以3分钟之内有一班捷运噶啦，系啦。咁我谂我知高雄惨啲，高雄要10分钟，10几分钟一班车，耐啲啲啦。但系喺台北市已经系 match 追上香港嘅个步伐噶啦，可以吓呢一方面。 不过嗱，咁就台北。但系呢个我啊，台中嘅选买楼啊，或者住啦，唔一定买嘅，租都得嘅，即系选择比较多啲啦。 系系 有咩公寓啊、透天啊、别墅啊，好多款。台北咪相对冇咁多可以选择咧，即系意思话冇乜钱嘅情况下，有钱你梗可以住靓嘅别墅啦。 系 系咪少啲咧？ 咁即系唔系因为咁讲嘅，因为咧其实每个地区台北市都有分区啊嘛，系啦，咁区别之间咧系个楼个租金都有差别嘅，即系假设我如果攞住5000蚊港纸，我喺大湾区租嘅楼同埋我喺市营区租嘅楼都一定系落差咯，系啦，咁可能我有机会市营区租嘅楼租得个情况比大湾区好嘅都有可能噶，系啦，咁我谂选择都仲系有嘅，咁啊睇翻你嘅自己需求咯，咁如果你觉得我唔计住啲旧啲嘅楼嘅，咁其实就算喺大湾区，你啲旧嘅公寓可能都有机会租到5-6千蚊， 即系行楼梯嗰啲啊， 系啦，冇错， 台北好依家都好多行楼梯嘅屋嘅，仲有。 好多噶，好多噶公寓嘛。以前早期台湾唔即系惊地震，大家都起得唔系好高，可能3-4层楼高嘅楼咁样系啦，都有噶。不过而家咧去台北市咧，政府咧有鼓励一啲旧嘅公寓咧翻新之余咧，再喺佢搵个公共空间起 lift。咁即系有啲可能以前4-5层楼高嘅公寓咧，以前行楼梯夹上好辛苦噶嘛。咁年纪大咗啲老人家唔方便，咁佢政府就会资助或者系帮佢哋安排点样去起。lift 系咪？其实好多已经开始有起楼，即系整 lift 入去噶啦，咁我会方便好多咯，系啦。咁但系都睇翻楼宇结构啦，因为惊层楼可能地震过会有裂痕啊，成唔方便装，咁就冇办法。但系基本上政府有推动呢样嘢。 好犀利喎！咁呢个大工程嚟噶。 梗系啦，喂，整个 lift 喺度，大佬，你要多几多空间出嚟系咪先？所以其实都系有难度噶，系啊。咁台北市其实而家都好努力做紧都更啊。咁既然讲到呢度，讲下都更啦，因为都更 市区重建啦， 系啦，叫市区重建冇错。哇，杰大跟得贴、哦，我真系唔，我都谂，突然间谂起呢个，我只能约将国语变翻做广东话咁讲，系啦。咁而家最兴就系喺西边啦，即系台北市嘅西边就即系以前旧区啦，旧区即系近台北车站一路打落去到河边，即系去到万华区嗰边就叫为之旧区啦。咁啊。喺呢啲區域做重建咯， 就将啲旧楼就大家合资就重修，咁啊再起翻啲新楼咯，改变佢嘅风貌。 即系而家都多咗啲改变噶啦， 冇错啦。 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就系、是、台北市其实都好似 意犹未尽，我感觉到观众 新北都未讲到， 系啦系啦，一定有机会嘅， 又要揾集讲下啦，同埋啲揾次咧都。出去影下外景啊，影下啲其實啲台灣樓係點樣啊，咁我都拍下俾大家 share 啦，咁樣俾大家知道下啦。 一定要啦，係啦，我諗大家觀眾都好奇嘅，係 咯。咁啊，都係嗰句啦，歡迎加入我哋群組啦，咁我哋就好多分享經驗嘅，咁亦都留意我哋節目啦。咁啊，今日就呢一節差唔多啦，咁啊，下一節傾第二啲話題啦。 喂，歡迎大家多啲留言，我希望聽到大家嘅聲音，係啊。多啲互动，咁啊，如果你哋有啲咩意见或者问题嘅，欢迎你留言喺我哋嘅片下边啦，或者系上翻我哋群组留言，咁啊，多啲大家互相发问，咁咪多啲了解大家情况咯。咁我哋就可以听到你嘅声音，知道你想知道啲咩，我哋就可以根据你哋嘅声音，俾翻啲正确 feedback 俾你哋。 Okay. 好，就咁系咁先， 系啦， 拜拜。 拜拜。